风筝已经飞得好远了，可是线还是一直牵着它。虽然已经不知道风筝看到了什么，飞到了哪里，线只是远远地望着，因为风筝说它会回来的。风筝终于飞到了它向往很久很久的天空，看到了白白的云，和鸟儿一起玩耍，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它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，快乐得不得了。可是他一直都在寻找，为什么就是没有和他玩得很久的伙伴呢？风筝又不开心了，他觉得自己很孤独。其实他一直挂着线，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线一直牵着他，他觉得那是一种幸福。而他现在开始觉得自己错了，他好像特别怀念和线在一起的时间，好想回去。可是风已经把他吹得好远，他根本就不能再回去了。他在想，或许风停了会好一些吧。但是事出他料，风越来越大了，线眼看就要断了。风筝很想线，很怕和线分开，他哭了。风筝后悔了，为什么要来这里，为什么要和线分开。其实天空并不是美丽的。这个时候风来了，他告诉风筝，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，战胜得了我，我就让你回去。风筝很怕，线如果断了，它就会随着风去了。但是风筝不喜欢风，风筝紧紧地抓住线，风不停地摆弄着，想让它与线断开。经过了很久的挣扎，风终于被战胜了。风走了，风筝已经泪流满面了。他看了看手中的线，仍然还在，于是坚强地笑了。但是对他的考验还没有结束，风的走带来了雨，他要和雷一起击垮这个风筝。风筝又怕了，他又看了看线，线还在，但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如果一下子断了，线会伤心的。于是风筝再一次的鼓起勇气，用力的抱住线，拼命的挣扎着，经历着雨和雷的考验。雨和雷也走了，可是这一次风筝却没有哭，它变得坚强了。但是它终于知道了它是多么不能离开线，它特别的想家，想回到线的身边，因为现在的风筝已经遍体鳞伤了，几乎看不到那灿烂的笑脸，但是它仍然没有哭。过了很久很久，风停了，雨也停了，风筝身上的水被晒干了，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美丽，可是变得坚强了，不会再怕风和雨。这个时候线开始寻找风筝，风筝也渐渐地落了。终于风筝看到了线，终于又一次哭了，因为他知道他一直向往的不是美丽的天空，那些都是虚伪的， 他一直向往的日子是永远能和线在一起的日子。 说